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四，农历5月14，北京多云，3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阿斯塔纳，开始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题为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 第8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第2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开幕，习近平致贺信，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刘云山会见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媒体代表。 2017全国高考举行，浙江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高中毕业生首次参加新高考。 央广时评，新高考起航，用选择改变未来。 时代先锋，心系百姓的拓荒者廖俊波上篇。 韩国总统府称，萨德追加部署需等待环评结果。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慧民，阿斯塔纳报道。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斯塔纳，开始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当地时间晚7时15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国际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马明等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青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习近平向哈萨克斯坦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哈建交25年来，两国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扎实推进各领域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配合和协作。中哈关系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我第3次访问哈萨克斯坦，我期待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规划中哈关系美好蓝图，推动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习近平强调，我期待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同各方就本组织重大事项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协商组织未来发展，推动各领域合作。习近平预祝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央广消息，在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今年适逢中哈建交25周年，在这1/4世纪里，中哈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到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习近平强调，2013年我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一带一路合作由此发端。4年来，共建一带一路逐渐从倡议转变为行动，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缓慢复苏，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一带一路建设为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将产能合作打造成中哈合作新增长极，大力发展高技术和创新合作，打造中哈民心相通工程，深入开展安全合作，密切国际和多边领域合作。我们真诚希望中哈共同发展繁荣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央广消息，第8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第2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习近平指出，发展清洁能源是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次召开的两场重要会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利用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全球对建设清洁高效能源体系的积极向往。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希望会议分享发展和推广清洁能源的认识和经验，共同推动全球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张高丽在开幕式致辞提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围绕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共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更好惠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人民。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推出新的降费措施。在今年已出台四批政策减税降费7180亿元的基础上，从今年7月1号起，一是将建筑领域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上限由5%降至3%；二是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其中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降低25%；三是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农药实验费、公安部门相关证照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四是暂免征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费。采取上述新措施，预计每年可再减轻企业负担2830亿元，合计全年为企业减负超过10000亿元，其中降费占60%以上。会议要求，要加强督促检查，尽快把减税降费政策不打折扣地落到实处，让广大企业真正受益。下一步，各级政府要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政府定价的社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国务院主管部门要在7月1号前上网公布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实现全国一张网动态化管理，从源头上防范乱收费，绝不让已瘦身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反弹。会议决定，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在创业创新基础较好、特色明显、具备示范带动作用的地方高校院所和企业，再新建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形成覆盖全国各省级行政区1、2、3产业及新兴和传统产业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包括农民工返乡创业、海外人才来华创业在内的各有侧重、各具优势的创业创新格局，推动双创向更高层次和水平迈进。为此，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聚焦双创发展需要，持续深化改革，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营造更好政策环境。一要更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鼓励在双创示范基地开展专业化审批服务，实行审批职责、事项、环节3个全集中，推行商标网上申请和电子营业执照，逐步取消享受优惠政策的事前审批和备案管理。二要以双创为抓手，促进国有大企业生产组织创新模式、人事管理及分配方式等深刻变革，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建立适应新兴业态发展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加快发布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将鼓励创业创新的优惠政策向新兴业态企业开放。三要加快发展互联网加创业网络体系，建设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推动老旧商业设施、仓储设施、闲置楼宇等转为创业孵化基地。四要落实和完善税收减免、股权激励等创业创新优惠政策， 制定鼓励人才自由流动的柔性引才政策，加大投融资、就业社保等政策支持，研究建立促进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从事创投的容错机制，完善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扶持政策。五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应用，使双创向纵深推进。会议通过志愿服务条例草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在京会见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的媒体代表。刘云山说，今年九月，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期待同各成员国一道，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金砖国家合作迈上新台阶。媒体合作是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希望五国媒体弘扬金砖精神，深化互利合作，共同讲好金砖故事，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支点，也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旗舰项目。由中企接管港口运营及自由区开发权以来，瓜达尔港自由区建设正在全面推开，预计一期项目将在今年年底提前完成。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瓜达尔深水港紧扼波斯湾咽喉，距离全球石油供应的主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只有400公里，地理位置极其重要。2016年11月13号，随着首批集装箱运出港口，瓜达尔港正式通航。目前瓜达尔港自由区建设也正如火如荼展开，目标是将其打造成巴基斯坦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和中巴产业对接互补的平台。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宝忠说， 投资商对瓜达尔的这个热情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就是我们一期的招商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说现在一期大概是20万平米。 瓜达尔港自由区分四期进行建设，一期项目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提前建成。瓜达尔港港务局主席贾麦勒迪尼透露说，瓜达尔港内还将建设30万千瓦混合电站、液化天然气处理厂、职业和技术培训学校等等，当地人无疑将因此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让我们感觉到无比的幸福，梦想真正照进了现实。 从瓜达尔港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从南亚到东南亚，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小小渔村华丽蜕变的背后，是亚洲设施畅通、贸易连通的飞跃。 2017全国高考昨天拉开大幕，940万考生参加考试。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考生迎来首次新高考。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高考第一天，语文、数学；第二天，文理综合、外语。这一份高考科目和时间安排，十多年来深入人心。在上海和浙江，新高考打破旧惯例，改革中最为朗朗上口的3+3作何解释？前一个三是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必考科目，全国高考期间两地考生考的正是这三科，后一个三则是三门选考科目，被归入高考前的学业水平考试。在上海市大同中学考点，告别综合科目统一考试的考生们难掩轻松。 以往的话它是有四门主科嘛，但是今年的话它第一天两门考完之后就英语考试，所以说是稍微会轻松一点。 在新高考的3+3中，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三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复旦大学招办主任丁光宏解释，横跨文理的选考直接带来横跨文理的选专业。 数学系和历史系，我选个极端点的，他说我都喜欢。如果到复旦大学，我能读数学最好，读不了数学我就去读历史。那么以前这种情况呢，是在这个传统志愿里做不了，但是到了新的这一轮里面，他都通过选课来满足他的要求。 对于两地考生，两依据一参考才最终决定高校录取结果。高考的三科、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的三科组成两依据，另外一个参考则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浙江省教育厅原厅长刘希平说，综合素质的高低光老师说了不算。 综合素质评价老师和学生共同说了算，其中学生所占的权重70%，老师30%。 央广时评，新高考启航，用选择改变未来，撰写赵九霄。今年的高考，浙江、上海两地的30多万名考生备受瞩目。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高中毕业生，他们第一次参加新高考，一考定终身成为过去，高考有了多元选择的新规则。新高考的新，新在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不管是上海的6选3还是浙江的7选3，新高考的3+3选考设置打破了单一的文理分科，使学生可以按照特长、志向、兴趣来选择。新高考的新，新在志愿填报的自由组合。今年浙江普通类高考考生可以填报80个专业平行志愿，以前像定制好的桌餐，现在是自助餐。新高考的新，更新在录取标准的转变。大学录取学生以前只看一次高考的分数，现在既要依据语文、数学、外语3门学科的高考成绩，还要依据3门自选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同时还要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两依据一参考，打破了一考定终身。学其所好，考其所长，录其所愿，新高考的改革指向十分清晰，鼓励学生个性需求，引导大学多元选拔，通过选择让学生全面有个性的发展，让高校找到适合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新高考启航也会向上下游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传导改革的压力和动力。高中首先在变，上海正推动高中走班教学，便于学生自主选择科目，学生一人一课表，老师们因材施教。大学也要变，考生与大学之间是双向选择，新高考将倒逼高校优化专业机构，强化专业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深刻转型的时代，个人成才途径日益多元化，高考必须寻求新的航向。新高考在浙江、上海启动后，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3年后的2020年将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没有高考的分数，没有公平选材的今天，只有高考的分数，难以把握日新月异的明天。从知识改变命运，到选择改变未来，祝愿走向新高考的新青年把握好人生航向，成就更好的自我，为国家和民族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今年3月18号，福建省南平市副市长、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他去世后，40多万群众自发在网上悼念。他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不求个人名利得失，不善夸夸其谈，唯有持之以恒地践行自己的理念，兑现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请听时代先锋、心系百姓的拓荒者廖俊波上篇，采制央广记者沈静文、张兆福、彭建军。 在南平市蒲城县荣华山产业组团，一栋栋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一条条宽阔平坦的道路交错纵横。但2007年，时任福建南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廖俊波被安排到此处筹建工业园区时，这里还是一片连绵的荒山。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刘辉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我们下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一片荒山啊。 面对一片荒山，如何白手起家，征地、招商、引资，个个都是让人头疼的难题。廖俊波身体力行，找客商，挨个登门造访。浙江某集团董事长叶斌说，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领导架子。 他有一句话我很感动的，他说只要你项目一落地，地毛巾的事情就是我的，他说我们当保姆啊。 在荣华山产业组团任职期间，廖俊波以让旁人惊讶的俊波速度完成了招商引资签约项目51个，总投资达28.03亿元。2011年，廖俊波又挑起重担，到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福建倒数第一的政和县担任县委书记。为了带动山区群众脱贫，他煞费苦心想出不少新招，搞特色经济，帮扶金融贷款，简化审批流程。在廖俊波的带动下， 没有工业基础的政和县打造起了省级经济开发区。政和县政协副主席魏长金： 我们书记很有智慧，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像打鸡血一样，思路也开阔起来了，很有信心。 在廖俊波生前的影像资料里，一个黑色帆布袋总是不离手。时任政和县委办主任叶金星说，他总是把各种工程报表、图纸等等随身携带，十几斤重的布袋，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从没周末的概念。廖俊波唯一亏欠的就是家庭，妻子林丽， 他一门心思都在扑在那边，他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实际说他平均一天300多公里。 慢慢的，廖俊波为民办事的口碑被乡邻们熟知，有人找他修路、修桥，甚至有人找他帮忙销售农产品。廖俊波干脆把电话贴上了公告栏，而他的办公室也随时开放。叶金星： 所以比如说他工作安排当中，如果同时有几波客人来，他一定是基层群众进来，来上网也好，来反映问题，他都是客客气气的接待。 廖俊波去世后，近千名老百姓自发赶来为他送行，数十里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这里面有1998年遭遇百年不遇洪灾时他挨户走访时的受灾群众，有2001年他筹集资金600万修建拿珠公路，解决了出行难题的村民，有2003年龙山大火时他一手拿柴刀一手拿手电冲进火场救出的青年，还有2013年因他而发展乡村旅游致富过上了好日子的老汉。 他去了我的心里很难受，我今年吃了70多岁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这么好的领导很难碰到。 编辑短评：要做廖俊波式的基层干部。廖俊波给自己的微信取名为樵夫，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不是高高在上向群众发号施令的领导，而更像一位踏实耕作的老农，每到一处便扎根下来，扑下身子，撸起袖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新农村各项事业建设之中，堪称广大基层干部的时代楷模。基层干部是凝聚百姓的中坚力量，更应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维护者。要做廖俊波式的基层干部，就要时刻心系群众，懂得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不论是在荒草丛生的荣华山，还是在贫困落后的政和县，廖俊波总把倾听百姓所需、解决民生疾苦放在首位。事实证明，只有把群众工作做深入、做扎实、做细致，让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才能赢得民心、凝聚民力。要做廖俊波式的基层干部，更要勇于担责，要时时处处为群众做示范、当表率，让群众跟着来一起干。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廖俊波用实干与担当诠释着公仆情怀。新时期，我们更需要像廖俊波这样的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的基层党员干部，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一方群众撑起一片蓝天。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今天播出吕思清与音乐终生为伴。采制：央广记者冯慧玲。 这是吕思清在中外舞台上演奏最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吕思清是幸运的，出身音乐世家，4岁学琴，8岁时被邓小平骄傲地向外宾介绍：“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已经能拉外国的小提琴协奏曲。”同年，他被特招进中央音乐学院，17岁成为第一位获得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就连西方媒体也毫不吝啬地夸奖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一个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只是这些传奇一般的经历，吕思清如今并不愿意轻易提起。传奇故事1分钟可以讲完，而他从4岁可以拿得动琴到现在44载春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敢有半分懒惰的苦练，才成就了传奇，才能让传奇延续至今。不知道多少人能懂，幸运只是传奇的一部分而已。除了小提琴演奏家这个身份，吕思清说他希望自己的音乐版图能更丰富一些，所以他策划国际音乐节，入职北师大致力公益艺术教育，做音乐 APP， 所有的忙碌都只为有更多的人可以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柏拉图是说，人最重要的是艺术和体育，体育强健身体，艺术熏陶思想和灵魂，最重要的还是普及知识，让大家意识到有音乐的生活是美好的，音乐成为你一个终身的朋友，那你的生活可能就会更丰富，你也因为有了这个朋友而变得更快乐。 恢复高考40年特别策划系列纪实广播剧《历史的抉择》，今天播出第一集《难忘20分钟》，解密当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的艰难突破。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36亿美元，较4月底上升240亿美元，连续第四个月出现回升。 中国大洋38航次科考队员6号在雅浦海沟作业区回收深海着陆器生物诱捕系统，成功采集8000米海底钩虾2000多只。据了解，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将在未来数天内完成本航段的最后3次大深度下潜。 即日起，北京法院全辖区及今济试点法院实现跨域立案服务，该服务实施后将有助于进一步缓解3地当事人奔波立案难题，便利诉讼。 北京银监局日前批复同意北京中关村银行开业，标志着北京市首家民营银行正式落地，成为全国第13家获批开业的民营银行。 2017亚洲媒体峰会昨天在青岛闭幕，大会通过并发布了《媒体与世界可持续发展青岛宣言》。 央广记者李思墨、马哲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相关人士昨天表示，政府将对萨德部署地进行全面环境影响评估，是否追加部署需等待评估结果。这名人士表示，部署萨德的程序并未紧迫到需要省略环境评估的程度，已部署的部分将原封不动。当地分析人士称，由于大规模环境评估程序复杂且耗时长，萨德反导拦截弹发射车辆部署就位及系统完全启动的时间或将推迟至明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密切关注韩国内有关问题的讨论，我想中方的立场呢已经表明得非常清楚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是坚定的。 央广记者王凯报道。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朗议会大楼7号发生袭击事件，4名武装分子闯入议会大楼并开枪射击，其中一名袭击者还在4楼引爆身上的爆炸装置。此外，德黑兰南部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陵外也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武装分子还在霍梅尼陵外一家银行门口引爆身上的爆炸装置。目前2起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9人受伤，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缅甸国防军司令部7号宣布，一架载有122人的军用运输机当天下午在该国南部失联。另有缅军方人士说，已发现部分飞机残骸，但尚未找到黑匣子。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他将提名前司法部官员律师克里斯托弗·雷为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雷现年50岁，曾任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处理过多起保险、金融和商业欺诈重大案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徐晶、文琪，主播程亚、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